请掀开经本，145面，倒数第二行，实际上这个还不对，跟上一次只讲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我们还从前面念起来啊。儿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意念我喜无数恒河沙劫，于是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是一个大段，今天因为金能法师这一次也参加了这个万国道德会，我们一同到这个美国去开会。他这个寺庙里面的信徒啊，为他践行，那么他呢就一定要找我去，要我去给他们借借化缘，所以耽误到现在才回来。那么他这个庙我第一次去。金能法师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好法师，他们的信徒也非常的虔诚。这个这个学佛，他今天要我说几句话，我也给他谈到这个问题。一定要明白佛法的道理，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佛法的弘扬，他也很重视佛教人才的培养，这个今天的确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方法上来说呢，我们的确可以用电视，今天你们看的这个片子，我们这个荧幕效果比较差一点，在普通这个电视机的效果非常的好。这是前天录的，前天我们一天费了6个钟点的时间把这一部经录下来，这也是赶着带到美国去。那么我们这次日期大概决定了下个礼拜二我们就去了，所以从底下这个星期呢，明天我们还讲一次经，下个星期大概我要请两次，请两个星期。那么这两个星期当中，希望我们这里学讲经的同修尽量利用这个时间来学讲，或者是呢，图书馆里还有几套这个录影带，那么你们到这边来听录音带也可以。此地有一部完整的地藏经，有一部完整的六祖坛经，那么其余的讲大意的好像还有好几种。如果想听这个这一套带子，我们这一套带带到美国那么另外那个简居士呢，他还保留了一套，所以我们还有一套保留的那套，那是母带子，这一套是拷贝出来的连带着我们不带出去所以你们诸位如果需要带子，那个简直是很发心，你们买新带子给他，他就替你拷贝，他也不收这个拷贝费用，但是一定要新带子而且一定要进口的带子，他说台湾这个带子他不要，是不是所以你们拿带子去的就可以在图书馆就可以联络，那么替大家拷贝。那么我们从美国回来之后呢， 我还是想呢，一个星期就是利用星期三、星期四这个时间呢来录音，啊，就是每一个星期我们录两次，啊，一次两遍，就录四个小时。那么他们那边有的同学也很发心，啊，所有这个录音带他们发心来供养，啊，来供养。那么希望在三年当中啊，录六百个带子，啊，录六百个带子。那么要按照这个进度啊，一个星期录两个，一年五十个星期，有一百个带子，三年可以录成六百个带子。那以后我们这个视听图书馆呢，就是名副其实了啊，名副其实的视频图书馆。那么将来这些录音这个录影带的时候，诸位家里有机器，都可以借回家里去听。听完了之后啊，看完之后再送还的，啊，再送还的。那么将来我们这个带子有这个大带子，也有索尼的小带子。现在我们录一次大概是录四个带子，同时录四个带子。啊，那么如果将来能力可能的话，再买两部机器，同时可以录六个带子。啊，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可以把佛法送到诸位家庭里面去。啊，那么将来我们此地呢，每一个星期一定有一个时间，有一天的时间，专门答复诸位问题，就是你们平时在家里听呢，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记下来。一个星期有一天我在这里答复诸位问题。啊，这是以后我们图书馆弘法了所走的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典。啊，这次到美国，诸位也晓得，我这么多年来所有这些会议啊，我都没参加，啊，也没有人来找我。啊，为什么呢？没有钱了。大家晓得我没有钱，所以不找我。啊，像今天呢，金能法师这些徒弟都问他，师父啊，你这次是不是人家邀请你的事啊？那邀请就不要花钱了，他们出钱了，邀请还要花钱了。如果邀请的要不花钱，那大家拼命都争了，啊，那真是会争得头破血流的。邀请一定自己要有钱，啊，所以说这个公家的时候，像这个万国道德会、佛教会，他一分钱都不拿，不但不拿钱，还要叫你捐助，啊，除了你自己的费用之外，你还要捐助，啊，这样才邀请你，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没有钱。所以从来没有人邀请过我，啊，也不会找我来捐助，晓得我没钱，啊，所以无论是国际会议、国内会议，我都没份。啊，那么我这一次去呢，啊，是有另外原因的。啊，美国那边的佛教啊，我们有很多的大专同学，啊，参加我们大专讲座的，啊，那么现在在美国很多。每一次回到台湾来，他都找我，啊，那么希望我能够到这儿去，所以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去一下。那么我这个消息传到那里去，他们那边的时候要请我讲经。你想想看，跟着旅行团这个大团体六十多个人，节目都安排好的，哪有时间去应付他们了？啊，只能够在开会或者旅馆里见见面，啊，没有时间，啊，因此呢，我就录这个录影带，啊，这个带这个录影带，这个临时匆匆忙忙给他录。那么另外我们这录音带我带六十片去，啊，这就是很不大的。那么同时呢，我到那边去跟他们联络联络，如果那边的时候这个方法要是可行的话，将来我们图书馆可以不断的把这个录音带寄过去，啊，可以寄过去。这寄过去一年呢，我可以到那里去看情形啊，到那里去住个半个月、一个月，啊，去干什么呢？专门答复问题，采取这个办法，啊，专门答复他们的疑问，啊，因为在那里面讲经很困难，啊，昨天我也给诸位说，啊，他们那边听见人很少，啊，工作很忙碌，啊，所以我就想说，把我们视听，啊，这个方式来推广，啊，我到美国去做我们图书馆视听推广工作，去做这工作去的， 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段事情。这个开会也倒是没多大兴趣啊，我们还是推展我们这个佛教的教学啊，帮助那边人呢来修学佛法，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那么前面呢，把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三个字讲清楚，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呢，要跟诸位讲的是发心。这就是我与彼佛发菩提心。这个彼佛就是指古观音佛啊，观世音佛，他的老师叫观世音，学生也叫观世音。我们要依照这个法门去学呢，我们也是观世音啊，也是观世音。此地这个观世音菩萨等觉菩萨啊，那我们现在是初学的啊，初发心的观世音菩萨，必定有感应道教，必定有感应。只要诸位真正的发心啊，这个发心非常之重要。发什么心呢？那诸位要记住，要发菩提心。那么说起菩提心呢，我们听得耳熟了，常常听。啊，我们自己也会劝别人：“哎呀，要发菩提心啊！”什么叫做菩提心呢？不晓得。那你怎能发心？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弘一大师的墨宝已经印好了。那个送印刷厂的人告诉我今天送来，啊，结果我问的时候今天还没送来。啊，他送了1000张啊，送到钩子口。就今天我到金门发去，我带了300张送他们，每个人都送他一张。他要请我讲话，我第一次到他那去。我讲什么呢？我就讲南无阿弥陀佛，就讲这六个字啊。这六个字就是发菩提心。啊，阿弥陀佛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无量觉是什么呢？就是经里面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皈依怎么说呢？我们以往不觉，现在回过头来求觉，这就是皈依。啊，从不觉回过头来，这是皈依呀。依什么呢？依无量觉。啊，所以菩提心，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就是觉的意思。菩提心就是觉心。啊，这是对你说的。如果你在一切境界里面迷而不觉，那就不是菩提心。如果在一切境界上觉而不迷，那这就是菩提心。所以这一点诸位要记住。啊，佛经里面常讲正知正见，又常讲的正知正觉。你看有很多寺庙的名字，正觉寺啊，台中就有个正觉寺 些字样啊，都是菩提心。而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菩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也是觉心啊。觉心必定啊是这样行事，不能上求下化，这是不觉。菩提心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跟我们讲的啊，马明菩萨给我们解释的是止心、身心、大悲心。在我们中国以往祖师大德们注解经论，差不多大多数都是以起心论的意思来解释菩提心。我们在讲习里面已经讲的很多了，讲的虽然变数多，诸位这个心还没发，那么换一句话说，再讲几遍呢也不发。为什么？你还没发嘛。什么叫做止心啊？我们的现在这个心止不止呢？啊，自以为很直、很正、很正直了，啊，那是自以为正直。所以菩提心的标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菩提心一发，给诸位说，你呀就开悟了，就正果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晓得菩提心现前的人原叫初住菩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说得理一心不乱，这菩提心现前。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大彻大悟啊，觉而不迷了，四一心才迷，理一心不迷了，是圆初住的境界，别叫初地以上的境界，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这样一说，诸位听了以后，决定不可以生自卑自取之心。大家听，远处住。别出地，哎呀，那我怎么行啊？那我差得太远了。我们不能生这个心，为什么呢？缘出住立业心啊，我们可以证得了，人人都有份啊！不要这一听着吓唬住了，哎呀，这个境界太高了啊，地位太高了，我们没有份，没有份。那我们讲它干什么？我们既然在此地讲解了，当然我们有。纵然你是今天才来听经的，过去从来没有听过，你也有份。你要没有份呢，这一会的因缘你就遇不到。你遇到了，就表示你有份。你过去是有这个善根福德，才遇到这个因缘呢。那么执心啊，怎样才叫做执？我在《观经》里面啊，他老人家自己讲的这个菩提心，他说至诚心。啊，这《观经》里面讲的这个菩提心，讲 至诚心，身心法愿回向心。那我们跟起心论一对照啊，这彼此互相一注解就明了了。什么是执心呢？执心是至诚心，至诚心就是执心。那什么叫大悲心呢？大悲心是发愿回向心。注意要记住，这不是一桩事情，发愿是一桩事情，回向是一桩，是两桩事情。发四弘誓愿啊，或者是依这个普贤行愿品发十大愿啊，十大愿王叫发愿啊，发愿回向呢，这就是大悲心。这么一看呢，这个意思就很明显啊。可是至诚，这又来问题了，怎样才叫至诚？这个至诚的标准是什么啊？诸位念曾国藩求却斋笔记，那就是他的读书心得啊。你看别人呢，总是心里要求圆满啊，什么事情都求圆圆满满的。曾国藩跟人不一样，他求欠缺，不要太圆满了啊。所以他那个书房啊，提的那个横月就求却斋，不是求全，求缺啊。为什么呢？满了啊，后面就要走下坡了啊。你看月亮，月亮圆满了，圆满以后一天一天欠缺，求缺缺的时候就一天一天增加圆满。这个意思好啊，啊，这个意思好啊，也能看到曾国藩的学问。他在读书心得里面写的啊，什么叫诚呢？一念不生叫诚啊。我们暑假期间距离我们不远了，我们给大家讲过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里面有一段是啊，讲这个画符念咒，诚在里。那个诚怎么讲呢？就是一念不生，画这个符，从这个一笔下去到这一道符画完成，心里面不起一个念头，这个符就灵啊。我们念咒也是如此，这个咒念下来说，从头到尾这个咒念得清清楚楚，里头一念不生，这个咒灵。如果你念这个咒在里头打个妄想，这个咒就不灵，一样的。所以诸位也晓得，这个咒啊是越短越容易摄心，长了会起妄想，起妄想不灵啊。你比如念楞严咒啊，要求感应的话，不如大悲咒啊。大悲咒只有84句，哎，能够保持这个咒里头不打妄想容易，楞严咒太长了啊，免不了也起妄想。大悲咒啊，那就不及往生咒。他为什么往生咒更短？你往生咒说老实话，他说不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六个字，你念六个字以后不起一个妄念，你这六个字就有感应啊。你不要看到这六个字不简单，你不相信你问自己晓得，一面念南无阿弥陀佛，一面打妄想，六个字都不行啊，都打妄想啊！啊，你念那个大咒的时候，长咒，你怎么会灵验呢？ 陈子林啊，啊，我们一听到完念这个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每一句里头都有妄念，啊，这就是为什么不灵，为什么没有感应？啊，那么这叫修止心啊。那么我们学佛要想有真正的成就，一定要修止心。为什么？这是基础啊！止心从哪里求呢？止心要从断除一切妄想执着上去求。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所念的啊，远离一切妄想分别。你要妄想分别不能远离，那么换句话说，你菩提心没有办法，不能现前啊。远离一切分别妄想，要晓得什么叫妄想，什么叫分别，把它搞清楚，真正放下了啊。所以诸位把这几部大经合起来看，你会开悟啊。啊，那个经会注解这个经，这个经要会注解那个经，你才真正相信啊！这不是我们一般人胡造谣言，佛在经里这么说的啊！所以你多听听呢，意思就懂了。佛如是教我们啊，孔子公也是这样教我们。啊，孔老夫子教我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诚意正心呢，就是佛法里头讲的发菩提心。格物致知呢，就是远离一切妄想分别。你看看，世出世间的圣人，教给我们这个方法了。一鼻孔出气啊，我们怎能不信呢？所以诸位要想开悟，要想正果，那不得不遵循这条道路，认真的修学啊。那么这是讲的实行啊，这个执行。第二呢，叫身心。身心呢，起心论也叫身心。观经里面也是讲的身心。身心是什么呢？身心是好德好善之心。所以诸位要想，好德好善，世间也有，小乘也有，外道也有。这个大慈大悲，人道也有，人天有，小乘有，外道也有，唯独你那个止心没有啊！三心通通具足才叫菩提心，没有止心，单单有身心，有这个大悲心，不叫做菩提心。啊，由此可知，称菩提心呢，止心是第一，是基础。啊，那么就是一切凡夫外道，他们通通都没有止心。啊，止心最难啊！啊，止心是真诚啊，真诚太难太难。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一点啊！你要想真，那就要离妄啊；要想成，就要离一切虚伪，才能够做到这个菩提心的根本。 也就是成佛做足的基础。那么这个身心呢，这个好善好德，那么刚才讲一般常人也有，常人虽有啊，这个好善好德程度不相同啊。世间人好善好德为自己啊，其目的当然呢为名或者是为利啊，他好善，好善希望大家称他，哎呀，某某人是大善人啊，那选举好人好事，他就可以。